Jumbo。 说不出的快活，我哋有葛兰姐姐嘅歌声，唔知道你听嘅版本本身就系听紧葛兰姐姐嘅版本啦，定系你曾经都听过叶丽仪嘅版本呢？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初时咧，大部分时间咧就系多云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咧约为26度啊，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嘅。展望未来几日咧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间咧系相当温暖嘅，日夜温差系较大嘅。室外温21度，相对湿度53%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事实上真的日夜温差好大，尤其是去到正午的时候，哇真的好热啊。但是呢又在这个朝早，尤其是这些时间，我觉得凭我的经验啊，讲的是凭我的经验，通常呢啱啱天光6点零钟呢，现在因为日出晏了嘛，是特别冻的。以往呢譬如夏天呢就可能5点零钟呢又特别冻。啱啱唔知係咪有啲露水嘅关系呢，同埋呢空气又清新啦，又街又少啲人啦，又少啲车啦。所以呢啲风呢好似呢特别冻嘅。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你係諗住出去做晨运又好，或者而家好多人鍾意跑步㗎嘛，係咪好多人呢又鍾意行山㗎嘛，好多人都会喺5点零钟嘅出发，或者甚至乎4点零钟出发。因为之前佩佩都有朋友呢约佩佩去行山。咁因为要争取时间啦，因为如果去到正午嚟行又好似好热咁啦。於是乎呢就话俾我听要5点钟出发。咁出门口嘅时候呢就係4点几。当然啦，咁早起身对于佩佩嚟讲其实唔係难度嘅。不过反而最大嘅难度呢就係点样抵抗夜晚呢真係好冻。然之后行山呢一路行呢就一路热一路除。跟住又拎到一抽二愣咁样。不过当然啦，提提你啦，如果你要行山嘅话，真係呢唔好一个人去行，最少都两个人，同埋真係要插足电啦。同埋事实上呢，你话个电话可能有机会都有啲地方真係收唔到嘅。如果有两个人有起啲咩事上嚟，仲有一个人可以帮你跑落山然之后去搵救兵㗎嘛。不过买汤圆就唔需要啦。一个人食汤圆都得嘅。 买汤圆买汤圆，小哥哥的汤圆圆又圆，一碗汤圆满又满，撒马青椒满一碗，汤圆汤圆买汤圆，汤圆一样可以当茶饭。嘿 相信咧，好多女孩子咧都好中意食甜品嘅，咁啊特别咧就系食饱饭都好啦，个胃唔知点解咧。就多咗一个可以食甜品啊，或者食糖水。不过你年纪大咗咧，都系浅尝好啦。咁但系咧，你话汤圆咧，有时过时过节咧，又觉得食两粒又觉得 OK 噶，系咪啊？咁汤圆你中意食咩嘅款式咧？我就中意里边系呢一个嘅芝麻，系啦，即系呢个麻蓉，冇错。咁但系咧，我最记得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咧，妈妈。包嗰啲咧，就係裏邊一粒嘅片糖，哇！真係好好味，即係同埋最好味係咩咧？就係自己有份親手包啦。咁啊，細個嘅時候包嘅湯圓咧，三角形又有啦，長方形，即係長長地橢圓形嘅有啦，永遠都好似咧捽唔到一粒咧好靚圓揼揼嘅一粒嘅湯圓咁。當然啦，你話而家要食湯圓，真係周圍都有啦，甚至乎超級市場買翻屋企都有啦。不過我覺得最好味嘅都係媽媽包嘅湯圓啊。好，听过方正音的买汤圆之后，我们有潘迪华姐姐的出现。情人桥， 白云飘飘，小船摇悠摇，每到家门门见到情人桥，每呀

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愿意弯道旁，月有圆心，弯道往无边，圆月中 今日唔系一个月圆嘅时间，但系月圆弯刀依然都系咁好听嘅。罗文、汪明荃合唱嘅《圆月弯刀》，嗯，系咁个月亮都有啲弯刀嘅，不过琴晚好似见到都系一撇咁，即系一半啦，又未去到圆，又未去月半弯咁样。因为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十月初九，都要等多几日咧。 要下礼拜五咧先至系正月十，即系先系十月十五，所以先会见到月圆嘅。时间嚟到早上五点四十一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旧啲嘅合唱歌，你谂到边几首啊？会唔会谂起呢一首咧？呢两个人你仲记唔记得啊？ 原野春梦，花开灿烂笑春风。声飘送， 风号点上 风，分享天地， 我俩飞向白花 中，人比花更， 日夜相伴，明月吹冷风， 齐来共醉春日暖。 女嘅可能你都仲记得嘅，因为都有做下电视，系谷姐关谷英。男嘅咧就系伍卫国，但系有《田园春梦》。跟住呢两个男嘅可能你都会记得，因为都好似都仲有啲电视会见到佢。女嘅可能你已经真系冇印象。 望着了千千哀愁，心有千千结紧扣，一口心里已怀千千忧，千求也得接受。丝丝哀愁，痴念丝丝绕心头，此爱使我苦寻恨悠悠，心结是不透， 我此心盼望接受，世间爱意难求， 爱几深，恩意几厚，要自己感受。 望着了千千哀愁，心有千千结紧扣。 情意。 石修加上钟玲玲合唱的《心有千千结》。讲起一些的中国式的故事，我最喜欢的就是《梁祝》的故事。 春风水，誓约奉守，信物为证。为何若把分去？流台湾女婿，恨马。 后台会我哋由罗文加上关谷英合唱嘅。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啦，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26度啊，吹和缓嘅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间相当温暖，日夜温差系较大嘅。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讲起一啲旧嘅合唱歌，又点可以冇咗呢首呢？实在太浪漫嘅一首歌啊！郑少秋、李子玲，《爱在心内暖》。 春光紫，绿柳天，青春天， 与君共觅芳华。 春日暖，两心人双手互牵， 共并肩，心花 心来暖。 確實咧，直播室真係有啲凍。 哦，呢幾晚翻嚟做節目嘅時候咧，都見到啲同事咧，哇，著到好似咧落雪咁樣。咁確實你話半夜做節目嘅同事真係覺得真係有啲凍，因為咧電台裏邊少啲人啦，咁啲空氣咧又好似即係彷彿話啲人氣少啲嘅時候咧嘅空氣又會有啲凍啦。咁啊～真係覺得凍嘅，咁啊，今朝早雖然阿佩佩都著夠衫，但係而家都覺得直播室係好凍。不過咧，有你哋嘅支持，個心裏邊都係暖嘅，好似呢一首歌咁。哇，係有啲講完都有啲打冷震，愛在心內暖啊！有鄭少秋、李志玲嘅歌聲。鄭少秋啊，點可能唔係配汪明荃嘅咧？紫钗痕。由他们两个的出场。 只有他寄情话，浓情似笔两无差。 只有他分情话， 太能买，不能卖。 只有他已愁怀，不知是缘还是债。 色分差，隔天啊，你愁。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遇到突发情况，记住保持冷静，立即使出应急三式。第一式，熄灭火，学识正确使用和保养消防装置及设备，留意摆放的位置。第二式，熄自救，在安全情况下救人自救，提供社区生命支援。第三式，熄逃生，预先计划逃生路线，疏散去安全地方。应急三式任何人都要熄，想知多啲，即刻上消防处网页 hkfsd.gov.hk 睇下啦。 啊！世界末日啦！ 咩事啊？你又 我屋企附近个图书馆装修，我冇书睇啊！ 想睇书咧，其实就唔一定要去图书馆嘅，可以上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与文字约会网站，入面有好多嘅文章可以俾你随意阅览，你想几时喺边度睇书都冇问题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好，睇下你啦。咁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1月13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10月初9，室外温21度，相对湿度56%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系极高嘅。当然啦，除咗你话干燥之外咧，咁啊喉咙咧都确确地嘅，又相对地咧啲手脚咧又会有啲爆擦啊，有啲干啊，一啲裂纹啊出晒嚟啊，咁啊或者可能啲皮肤又敏感啊，咁于是乎咧就大家要好好咁饮多啖水咯噃，咁啊除此之外啦，啊如果你话即系人去到中年打后啦，究竟我要注意身体上面有啲咩变化，究竟咩情况下我哋需要去睇医生去做下检查呢，是不是好想知道呢？转头返嚟呢，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呢会同大家讲下嘅。想了解多啲就要留意住我哋六点钟新闻之后嘅健健康康在清晨。我哋继续合唱歌啦。罗文恩嚟嘅世间始终你好啊。 问世间是否痴心最高，另有高处比天高， 在世间自有分几次山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一山还比你一山高， 真爱有天高， 千百样好。龙舞歌，俗世中不知边个高。始终你好， 照同途意路，但我知轮外心找不到灯号，爱我心世间始终美好，爱我心世间始终美好。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六啊，这个的健健康康在清晨，继续有佩佩啦，还有我的嘉宾朋友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系啦，咁啊，之前三集咧就讲紧呢个中年人士咧要注意嘅健康问题啦，咁讲咗要控制饮食啦，要做运动啦，同埋咧就即系要好嘅睡眠质素同埋减压啦。咁另外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去踏入中年特别要注意咧，就系开始要留意自己嘅身体嘅变化。咁讲紧，我要点样先觉得自己，哎呀死啦，我系咪真系需要去睇医生咧？咁 系，咁咧就好多人咧去到五十零岁咧就会话，嘿，系咪要验下身咧？ 嗯， 就坊间好多可能都唔同嘅验身嘅 package 系冇错 吓， 几百蚊至到几万几二万蚊都有嘅，系啊， 咁好似要验啲乜嘢咧？咁系咪要乜都要验晒咧？我惊会死啊！惊我好多有啲朋友亲戚啊，突然间有病啊，好严重啊，癌症咁。咁咪我咪咩都要驗曬啊，要照 X 光、MRI 啊，咩都做咧。咁、究竟要做啲咩身體檢查咧？ 係咯。 咁啊，咁多人我哋喺個醫學上邊咧，其實我哋最緊要一個所謂四十零歲以上嘅人咧，都係講緊同心血管有關嘅一啲嘅即係風險因素。 嗯。 要最緊要去檢測嘅。 係。 即係老生常談 啦， 三高四高嚇，即係話。我哋嘅血压啊、血糖啊、血脂，咁呢三样嘢，再加埋咧，我哋需要注意埋咧就系尿酸啦、啊，尿酸即系我哋痛风症都系一个即系我哋慢性疾病嘅风险。呢四样嘢咧，都系导致咧我哋嘅我所谓老人病啊，即系话啊老人病嘅常见咧，就系话，因为呢几个毛病会引发起我哋，譬如可以中风啊、冠心病啊、心脏病啊、肾病啊。咁呢啲咧都系同头先呢个三高至四高咧有较为直接嘅关系嘅，咁所以啦，撇除所有嘢都唔拎钱去做咧，我要知道自己血压有几高。 嗯，血压高好容易啫，买个血压计翻嚟自己度咪得咯。 其实咧就系屋企有个血压计，咁咧所有人咧都恒常咧度下都重要嘅，当系成年人嘅时候。你无论你三十岁或者廿岁或者四十岁咧，你度住自己血压，知道自己血压度数系几高，恒常吓，即系话我哋即系静休息嘅时候几高咧，咁你知道哦，我呢个血压嘅恒常度数系上压120，下压系80标准啊，吓咁咧你又会知道，啊我如果突然间高咗15度，135， 就 可能系一个 咩事啦？ 一个问题啦， 警号出嚟啦， 警号出嚟，咁所以呢一个咧系最紧要嘅。你话要唔要验身，知道身体咧，知道自己个身体乜嘢状况，咁呢个血压啦，咁另外咧就血糖啦，其实42岁咧都应该验下血糖噶啦，即系由40岁开始咧，我约莫有8%嘅人咧就有糖尿病，咁、而糖尿病好多时未必有症状，所以咧我哋需要。就驗下我哋血糖，空肚血糖，咁我哋抽血啦，或者可以篤手指咧都可以嘅。咁你一年咧最好咧做1-2次，咁提咗血壓咧， 定期都做啦，即系一个月做，即系冇血压高咧，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咧度一次都系好嘅习惯嚟嘅。咁跟住脂肪咧就系验血糖、验埋血脂肪啦、胆固醇呈抽嘅胆固醇。咁咧顺便咧可以验埋嘅尿酸啦。咁呢个最基本，亦都系可能系消费最低嘅一啲检查，去衡量所有人喺40岁以上咧都应该至少做嘅。 嗱，咁啊，讲紧咧，除咗你话呢啲大家都要做嘅事，女孩子即系女性啊，系咪都要恒常去做一啲妇女嘅检查咧？ 咁呢个啱嘅，咁即系我哋妇女健康方面咧都系重要，就话我哋系你巴士广告都见到噶啦，即系话子宫颈癌嗰个检验啊，就每年一次做一个子宫颈癌嘅测试咧重要啊。咁另外咧就话，乳癌其实两个，一个重要嘅喺嗰个所谓系中年人士最担心癌症噶啦吓，我哋都我活得好好，我生活好精彩，突然间癌症嚟到，一发现第四期就好惨啦吓，即系话生命又可能会完结。咁所以其实我哋呢个喺妇科疾病里边去一年一次嘅妇科检查，咁包括埋乳房检查咧，其实系必须要做嘅。 咁 呢个亦都系唔会好贵啦吓，即系做一个验片嘅测试，做一个即系检查咧，其实一般人咧都可以负担得起嘅。 嗱，咁女士就要做呢一个嘅妇女检查啦，男士有冇需要都系年年都要去检查嘅咧？ 咁啊，男士嚟讲咧，就系、是、最主要咧，我哋讲就系大肠癌嗰个可能性啦。咁你大家知咧，香港 50岁以上有 做 免费做啦。 大肠唔系大肠癌筛查啫， 系 引血筛查啫，引血 检查免费， 引血筛查咗系有引血先至有咗做大肠镜。咁但系咧就喺即系世界上边其他国家一般咧都会建议50岁以上嘅人士咧，咁尤其男士啦，男士嘅风险系高啲嘅。 点解咧？ 呢、這个即系癌症喺即系大肠癌都系高少少嘅，咁所以咧。50岁开始咧，做即系能够负担得起咧，其实做大肠镜嘅检查都重要嘅，因为点解咧？我哋喺个引血筛查里边咧，就系话嗰个息肉或者有一啲肿瘤，佢开始有流血，你先至去验到症，即系有阳性啦。咁但系如果冇嘅时候，你可能会迟咗啦。咁即系如果你能够负担嘅，咁当然咧都去做大肠镜咧。都是合乎在个医学伦理里面的建议，就是每十年做一次大肠镜，男女都可以，但是男士呢那个风险是高一点的。所以呢就当然呢就是说有些人是要早一点的，40岁的，就是你有家族的病历，比如说你的父母兄弟都曾经有过大肠息肉或者大肠癌、肠道癌，咁都系应该咧早啲40岁开始做一个大肠镜。咁大肠镜如果有息肉嘅话咧，咁就系约3至5年咧再做一次。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好有效嘅一个嘅身体检查，再一个预防方面啦。 咁除咗你话大肠癌之外，譬如男士嘅前列腺又需唔需要喺中年嘅时候就开始要留意咧？ 咁呢个咧就我哋都冇建议啊，前列腺系需要做啲筛查嘅，都系从一症状，譬如话有前列腺嘅症状嘅话咧，咁佢应该做一啲检查啦，睇医生啦，咁通常咧前列腺问题通常系50岁之后咧都会有前列腺嘅症状，咁呢个症状出现嘅时候，咁佢做即系一啲嘅检查睇医生，或者做一啲超声波检查睇个前列腺个大细。咁亦都可以做一個，即係當前列腺大咗，咁就好多時咧都會做個前列腺癌指數嘅。咁作為一個基礎咧，咁就可以去即係量度一下有冇改變。不過前列腺癌咧，其實唔係咁後生出現嘅。通常一般咧講緊係80歲出現嘅。 不過你話前列腺嘅問題，可能都係佢嘅肥大症呢一樣嘢係比較多啦。 啱啊，都有困擾啊。佢係之前嗰個夜晚要起身啦。咁啊，不同嘅年齡嘅人，50多歲。或者60多歲開始嘅咁症狀，睇佢嗰個承受能力有幾大啦，咁需唔需要食藥啊？或者需唔需要做手術？ 好啦，咁如果本身可能后生嘅时候都唔系话太过有健康嘅生活，有食烟有饮酒嘅朋友，系咪更加要特别留意自己身体嘅一啲嘅变化咧？ 咁我哋就要知道啦，其实就话佢有冇头先讲嗰咁多样嘢，佢有冇做啦？即系血压啊、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啦、啊，咁佢肯讲呢一类人咧，一定要知道呢几样嘢先。咁你发觉一检查。哦，血压去到140几、150，你可能而家系45岁，咁你有啲危机咯。咁你血脂肪又去到嗰个低浓度胆固醇去到4.5。咁你食咗两招噶咯。 系 吓，咁你两招之后咧，就可能佢已经对你个身体有打击噶咯。咁你就要真系做检查啦。个检查嘅目标地去检查，睇佢心血管嘅问题啦。可能要做心电图啊，照 X 光啊，啊，更甚者，如果有啲症状，要睇有冇症状啦。咁譬如话，诶，跑一步，同阿佩佩一齐跑步，佩佩未气喘，佢又去气喘，系男人嚟咁，咁你又要 注意一下啦， 照 下个肺啊，系嘛， 照肺啊，咁睇下有冇啊食烟，有冇呼吸系统嘅问题啊，咁啊又会有心脏冠心病啊，咁你有啲检查，可能我哋。需唔需要驗下冇冠心病？有啲人有冠心病又未必有症狀。咁我哋最簡單就係運動測試啦，即係搏曬啲心電圖，然之後跑步啦。 運動心電圖 係啦，運動三條，跑完步之後就發覺，哦，原來啲心電圖變咗樣啊嘛。咁變咗樣咁咪可能 即係有塞啦。 進一步檢查啦。進一步檢查包括做心導管啊，或者做電腦掃描照一下。咁呢啲我哋叫做啲檢查咧。是有需要的人才做。咁当然你在坊间呢我哋都会有多不同的 package 呢。咁包括你一做就做晒头先嗰个嘢㗎啦。就包括验晒所有血啊嗰啲基因啊或者嗰啲癌症嘅都会验晒就做埋磁力共振做埋跑步。咁呢啲坊间有不同的 package。咁但有时有啲呢就即未必真係必须嘅。佢必须呢头先讲嗰啲呢就话妇女你要妇女嘅癌症。40岁后，如果你真系想验下大肠嘅测试都系重要，咁但系嗰个所谓四高咧系不可少，咁我哋当然有时候做下心电图又可以啦，咁我有其他唔舒服，有时咧另外我哋可能需要做下甲状腺，因为甲状腺嘅问题咧年纪大啲，佢哋有时甲状腺问题咧系唔容易有症状，咁我哋有时啊成日都攰啊，嗰人冇精神啊或者心跳咧。都会有时需要做埋啲甲状腺嘅测试。 不过我觉得咧，最重要系有一个你成日睇开嘅家庭医生，因为咧佢先至系最了解你嘅身体嘅状况。咁有多时候你同医生讲下啊，我近排觉得咁，佢已经好容易会察觉到你有啲咩问题，会提议你去做咩检查。如果你从来都冇一个即系自己睇开嘅家庭医生咧，其实好难自己去掌握，因为自己亦都未必有咁嘅医学常识。去掌握自己的身体咯， 啱嘅。咁其实个家庭医生咧，其实都会即系间中帮你做一啲检查啦，同埋定期做一啲验血啦，包括譬如血色素啊、肝肾功能啊，验开血嗰阵时候，呢啲咧我哋都会去睇下，作为一个基础。咁去到40零50岁之后，男士咧做下心电图都系好嘅。咁所以咧，基本上知道。即系个底子系点，咁咧有乜嘢风吹草动咧，你就知道应该可能性系乜嘢啦。 咁听完呢几集嘅时候咧，如果你系中年或以上嘅人士咧，就必须要严守呢一啲嘅健康嘅守则啦。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嘅继续咧你嘅健康生活啊。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林马福医生，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又再见啦，拜拜。 拜拜。 上浮名，世事似水去无定。 要觅取世上心情，何惧奔波险境？ 也亦知兼是无情，